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我雨衣的前襟没有扣上，我没法系扣子，因为我的手是反靠着的。雨衣的下摆拍打着我的两条腿，像是一只没有力气的大鸟扇着翅膀。我走到公路上，汽车一辆辆地从我身旁驶过，车灯照亮了一大片水波，车胎吱吱的声音消失在远处。我找到我那辆棚子可以翻下来的汽车，它仍然停在原来的地方，两只轮胎都已经修好了，重新安上了。如果需要的话，一发动就可以走开。他们考虑的还很周到啊。我爬进车里，侧身俯到方向盘的下面，摸索着把储藏箱的皮盖扯开。我把另一只手枪掏了出来，藏在外衣下面，转身走回去。我觉得整个天地变得非常小，非常闭塞，黑暗的透不过气来，仿佛是这个世界只有我和卡尼诺容身其中了。我刚走了一半路，一辆汽车的车灯就差点照在我身上，车灯急剧地往旁边一拐，我忙不迭地从沟沿上滑到下面的水沟里，屏住呼吸缩身在水里。汽车一点儿也没有减低速度，呜的一声驶了过去。我抬起头来，听着汽车轮胎刺耳的声音驶离公路，开到石子铺成的岔道上去。马达熄了火，车灯关掉，车门砰的一声响。我没有听到房门关闭的声音，但是一缕光线透过树丛，似乎是一扇窗户的窗帘给拉开了，要不就是客厅里的灯打开了。我走回湿漉漉的草坪上，从积水里过去。在我和房子中间停着那辆汽车， 我的手枪在我的右侧，我使劲儿地往前扭着右臂，差点把我的左胳膊给拉脱臼了。汽车里的灯已经关了，没有人，还散发着热气。散热器里的水鼓鼓地流着，声音很悦耳。我从车门外往里面看了看，车钥匙还挂在仪表盘上，卡尼诺绝对没有想到可能会出什么差错。我从汽车后边绕过去，小心翼翼地跨过石子路，走到窗户下边听了一会儿，什么声音也没有听见，只有雨点在排水道下面砰砰地敲打金属拐脖的声响。我继续听着，还是听不到什么大动静，一切都非常的安静恬适。卡尼诺这时也许正在对着银发姑娘咕哝着什么，银发姑娘也许马上就要告诉他是他把我放走了。我已经答应了银发姑娘，绝不泄露他们所有人的行踪。卡尼诺肯定不会相信我，正像我不会相信他似的，因此卡尼诺不可能在这里待多久，他马上就会转移，把银发姑娘带到另一个地方去。我要做的就是在外面等着卡尼诺出来，可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等他了。我把枪换到了左手，弯下腰抓起一把石子往窗户上一撒，这一招见效不大，只有很少几粒打到窗纱上面的玻璃上，然而这几粒也就足够了，一阵刷刷啦啦的声响，就像水滴开了口似的。我跑回汽车这边，站到脚踏板上，屋子里的灯都关上了，再也没有其他动静了。我一动不动地俯身在脚踏板上等待着。卡尼诺没上这个圈套，这小子太狡猾了。我站起身来，倒退着缩进汽车里，摸到了点火钥匙，把它拧开。我又用脚在下面探了探，寻找启动器，但是这辆车的启动器是安在仪表盘上的。最后我总算摸到了，我用手一拨，启动器接了火。还没有冷却下来的马达立刻发动起来，发出轻柔悦耳的突突声。我从汽车里钻出来，蹲在后轮旁边。我冷得直发抖，不过我非常清楚，卡尼诺是不会喜欢我最后制造的这一声响效果的。他太需要这辆汽车了，一扇黑乎乎的窗户一寸一寸地往下移，如果不是玻璃上的闪光在晃动，我是看不出来的。突然间火光从里面闪了几下，接着是三声迅疾的枪声，几乎紧紧连接在一起，汽车玻璃上马上就出现了星光似的裂纹。我发出痛苦的呼叫，叫声渐渐变成凄厉的呻吟，呻吟变成喉咙里的咯咯声，流血已经把我窒息了。我让我的咯咯声令人厌恶地消失下去，最后只剩下张着大嘴咽气的声音。哼，我的表演很出色，我非常得意，卡尼诺也高兴得要命。我听见了他的笑声，那是一种低沉的嗡声嗡气的笑声，同他讲话时那种猫打呼噜的声音完全不一样。接下来是片刻的沉寂，只有噼噼啪啪的雨点和汽车马达的轻柔的突突声。这以后房门一点点地打开了，夜幕上开启了一个更深的黑洞，一个人影出现在黑洞里，动作非常谨慎，恍惚可以看到脖子上有一块白色，是那个女郎的衣领。她四肢僵直地走到门廊上，就像个木头人。 我看到他头上银发的闪光，卡尼诺蜷缩在他身后，不敢多迈一步。他们这幕戏演得太认真了，简直有点滑稽。银发女郎走下台阶，现在我可以看到她的苍白的、肌肉发僵的面庞了。她朝着汽车走过来，对卡尼诺来说，这个女人走在前面是个挡箭牌。如果我还能往卡尼诺脸上啐唾沫的话，哼。银发姑娘的声音从沙沙的雨声中传过来，她说得很慢，声调也很平板。我什么也没看见，拉什，窗户上的雾气太大了。卡尼诺咕哝了一句什么，女孩子的身体猛地抖动了一下，看来卡尼诺用手枪在她背后捅了一下。银发姑娘又往前走了几步，已经靠近这辆没有灯光的车子前面了。这时我可以看到银发姑娘背后的卡尼诺了，可以看见她的帽子、半张脸和一边的肩膀。女孩子突然僵直在那儿，尖叫起来，一声尖锐刺耳的叫喊声，我像猛地挨了一拳似的，浑身震动了一下。她喊道， 我看见了，他在车子那边，车轮旁边，拉什。 卡尼诺像一只铅桶似的掉到了我的陷阱里，他猛地把银发姑娘往旁边一推，一步窜到前边，一只手向上一扬，只是三道火光划破黑暗，又是一阵阵玻璃的破碎声，一颗子弹穿透玻璃打进旁边的一棵树里，一颗子弹打到什么地方，呼啸着弹跳到了远处，马达仍然静静地转动着。卡尼诺弯着腰，蜷缩在黑暗里，在枪火一阵闪耀之后，他的脸似乎又逐渐重现出来，一个没有轮廓的灰块。如果卡尼诺用的是左轮手枪，子弹该打完了，但也可能没有打完，他一共开了六枪，可是他也许在屋子里又装上了子弹。我希望他的枪里还有子弹，我不愿意他手里拿的是空枪，但也可能他手里是一支自动手枪。我说，打完了吗？他向我扑过来，也许我该像个老派绅士那样表现点侠义风度，我给他个机会，再叫他开一两枪。但是他的枪还举在手里，我不能再等了，我来不及扮演老派绅士了。我朝他开了四枪，手里的科尔特手枪因为后坐力一下下敲打着我的肋骨，卡尼诺的手枪从手上飞了出去，像是被人踢了一脚似的，他的两只手往肚子上一捂，我连那拍打的声音都听见了。卡尼诺就这样直挺挺的一头栽倒在地上，两只大手一直抱着自己的身子，他脸朝下的趴在潮湿的石子路上，一倒下就再也没有发出声来。银头发姑娘同样也没有再出声，他木然地站在那儿，任凭雨点敲打着身体。我绕过卡尼诺，毫无目的地把他的枪往远处踢了一脚，接着我又跟过去，侧着身子弯腰把枪拾起来，这样的话我就紧靠在银发姑娘身边站着了。他忧郁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我刚才就想你会回来的。 我说，咱们不是有个约会吗？我告诉过你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像个傻子似的放声大笑起来。银发姑娘弯下腰去在卡尼诺身上摸索了一阵，一会儿他直起身来， 手里拿着一把带细链的钥匙。他有些气恼地说，你非把他杀了不可吗？我一下子不笑了，正像我开始笑时一样突然。他走到我身后，打开手铐。他温柔地说，是啊，我想你是非把他杀了不可。新的一天开始了，太阳重新照射着大地。失踪人口调查局的格里高利上尉目光凝滞地望着窗外法院大楼上装着铁栏杆的窗口。一场雨后，这座建筑物显得洁白而又干净。过了一会儿，他把坐在转椅上的身躯笨重地转过来，用他那烫得生着后颊的拇指按了按烟斗，面色阴沉地望着我。 这么说，你又捅下娄子了？ 哈，您听说了。 哼，老弟，我整天在这儿坐着，看上去好像没长脑子似的。可是，一旦你知道我都听到了些什么，你会吓一跳的。照我看，你把卡尼诺打死倒是件好事，可是你也千万别指望办理刑事杀人的警察颁发一枚奖章给你。这些日子左一件右一件凶案尽是围着我转，但是一直没有我的份儿。躲在那儿的那个女人是艾迪·马尔斯的老婆，这是谁告诉你的？ 我对他讲了一遍事情的经过，他仔细听完打了个哈欠，他用一只盘子似的大手拍了拍镶着金牙的嘴巴。 我猜你会认为我早就该找到他的。 这是合情合理的推论。 也许我早就知道了，也许我认为如果艾迪和他老婆想玩这么个小花招，我不妨将计就计，起码这一回我要精明一些，叫他们自以为把人们都骗过去了。另外，你也许还会认为我是出于某种私人目的才叫艾迪逍遥法外的。 他伸开那只大手，用大拇指捻着食指和中指转。不，我并不真的认为是这样，即使那天我们在这儿说的话艾迪好像都知道了，我也不这么认为。格里高里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眉毛挑起来，这个招数他好像很久不练，已经有些生疏了。他的前额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等皱纹消失以后，额头上出现了许多白道，我看着这些白道渐渐变成红色。他说， 我是个警察，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一般说来，我也够得上诚实二字。在这个诚实已经变得不怎么时兴的世界里，像我这样诚实的人实在是很难找到的。这就是我今天找你来这儿的主要原因。但愿你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作为一个警察，我愿意看到法律能够战胜邪恶，我愿意看到像艾迪·马尔斯这些衣着华丽的家伙在福尔萨姆采石场磨坏了他们精心修剪过的手指甲，同那些在贫民窟里长大的穷汉子一起干苦活。这些倒霉鬼只做了一个案子就做了办法，再也没有出去过。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你和我对世故人情都知道的太多了，不会认为我希望看到的这些能够成为事实。在咱们这个城市里，这是不大可能的。在任何一个别的城市，哪怕只有咱们这里的一半大，也是不可能的。 在咱们这个富饶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这都是不可能的。咱们根本不是照这个样子治理国家的。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他把脑袋向后一仰，喷了一口烟，看了看烟斗嘴，继续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艾迪马尔斯干掉了里根啊，或者他有什么想干掉他的理由，或者他不但有理由，而且多半已经把他干掉。我只是推测他可能知道点什么，说不定迟早有些事会泄露出来，叫大家都知道。他把自己的老婆藏在里厄利特是幼稚可笑的，但这是那些机灵鬼自以为干得非常聪明的幼稚举动。昨天晚上在地方检察官同他谈完以后，我把他找来了，他什么都承认了。他说他认为卡尼诺是个很可靠的保护人，所以才雇他干事。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卡尼诺有什么嗜好，他不认识哈利·琼斯，他也不认识 Joe Brody。 他当然认识盖格，但是却坚持说不知道盖格开的那桩肮脏的买卖。我想这些事你都知道了。是的，你在里厄利特干得挺漂亮，老弟，你没打算隐瞒什么。我们现在对没有鉴定出的子弹都有档案记录，也许有一天你又使用了这支枪，到那时候你可就要倒霉了。我昨天枪打得真够漂亮的。我说着斜瞟了他一眼，他磕了磕烟斗，沉思地盯着他。那个女孩子怎么样了？他头也不抬地问我。我不知道，警察没有扣留他，我们把事情都说得很清楚，做了记录，一式三份，一份给了花尔顿，一份给了警察局局长办公室，还有一份给了凶杀组，警察就把他放了。我后来没有再见到这个姑娘，真是没想到。那姑娘很不错，人们都这么说，不会干出什么坏事来。是好姑娘。格里高利叹了口气，揉了揉自己的灰色短发。还有一件事。他的语调几乎可以说是和蔼的对我说，你这个人看起来挺不错啊，只是办起事来有时太不知深浅。如果你真要帮助斯坦伍德一家的话，就别再管他家的事了。我想你是对的，上尉。你身体现在怎么样？ 好极了。昨天夜里我被各门各部的老爷训了大半夜，被人呵斥来呵斥去的。在这以前我浑身都湿透了，还叫人打个半死。现在我可是好极了。 你希望他们对你怎样呢，老弟？ 就是这样。我站起身来对他笑了笑，拔腿往门口走去。我已经快走到门口了，格里高利突然清了清嗓子，厉声对我说： 我说了半天都是废话吗？你觉得你能找到里根？ 我转回身来盯着格里高利的眼睛。 不，我认为我找不到他了，我连找都不想找了。 这合你的心意了吧？格雷高利缓缓地点了一下头，过了一会儿又耸了耸肩。 真不知道我说这个干什么。祝你好运，马洛，有时间再来。 谢谢了，上尉。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我走出市政厅，在停车场里找到我的汽车，开回到霍巴特·阿姆斯的家中去。到了家，我脱下外套躺在床上，一面凝望着天花板，一面听着外面街上车马的声音。我望着阳光慢慢移过天花板的一角，我想睡一觉，可是一点儿也睡不着。我从床上起来，喝了一杯酒，虽然这不是喝酒的时候，我又重新躺下，我还是睡不着。我的脑子像钟摆似的滴滴答答地响着。我起身坐在床边，装了一斗烟，大声说， 这个老混蛋肯定知道点什么。 烟斗苦得像碱水，我把它扔在一边，又倒头躺下。我的思绪在记忆的波涛里飘忽不定，在这些回忆里，我似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同一件事，到同一个地方去，遇到同样的人，对他们说同样的话，但是每次却又都像是真实的，好像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且都是第一次。我冒着大雨驾着汽车在公路上疾驰，银头发坐在车角里一句话也不说，因此开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俩仿佛又成了素昧平生的人了。我在一家通宵营业的杂货店前面下了车，给波尼奥尔斯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在里厄利特杀了个人，现在正同艾迪·马尔斯的妻子在一起到怀尔的家里去。我杀人的事艾迪·马尔斯的妻子全都看见了。我开着汽车沿着被雨水洗刷一新的寂静街道来到拉菲特公园，最后把车停到怀尔的大木房子前面的车库里。阿尔斯事先已经打了电话说我要来，门灯已经打开了。我走进霍尔德的办公室，他正穿着一件大花睡衣坐在写字台后面，面孔紧绷绷的，一只带花条的雪茄烟一会儿捏在手指里，一会儿送到挂着苦笑的唇边。阿尔斯已经到了， 同来的还有警察局局长办公室来的一个头发灰白、体格消瘦的人。这个带着学究气的人，从言谈举止看，与其说是一个警察，倒不如说是一个经济学教授。我给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这些人一声不响地听着。银头发坐在一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两手交叠着放在膝头，什么人也不看。电话铃一会儿就响一次。从刑事杀人侦缉处来的两个人好奇地盯着我，倒仿佛我是从巡回马戏团里逃出来的一只怪兽一样。我又开起汽车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坐在我的身边，我这次是开向富尔维德大楼去。我们来到那个房间，哈利·琼斯仍然坐在写字台后面的椅子上，他的一张扭曲的脸已经变得僵硬了，屋子里那股又酸又甜的气味没有散尽。同来的还有一个法医，非常年轻壮实，脖子上生着硬挺挺的红汗毛。一个指纹专家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我告诉他别忘记看一看透气窗上的插销，他果然在那上面找到了卡尼诺的拇指指纹，这是那个穿棕衣服的人留下的唯一指纹。多亏了这个指纹，才证实我的叙述并非是虚构。我又回到了怀尔德的住所，他的秘书已经去另一间屋子用打字机把我的证词打下来，我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门开了，艾迪·马尔斯走了进来。当他看见银头发的时候，他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副笑容，他说： 哦，你好啊，亲爱的。 银头发既没有看到艾迪·马尔斯，也没有搭理他。艾迪·马尔斯神采奕奕，穿着一身深颜色的办公服装，苏格兰尼大衣里露出镶边的白围巾。后来他们就走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怀尔德。怀尔德用冰冷的、愠怒的语气对我说： 这是最后一次了，马洛，下次你再耍什么花招，我就把你扔去喂狮子。谁爱伤心就叫他伤心去吧。 就是这样，我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重演着这些事情。我躺在床上，望着一块日光慢慢移到下面墙角里去。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诺里斯，斯滕伍德家的老管家，他的声音仍像往常那样拘谨而遥远。 是马洛先生吗？我往您的办公室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只好冒昧地打电话到您的家里来。 我差不多一整夜都在外面，我一直没有去办公室。 啊，知道了，先生。将军今天上午想见见您，马洛先生，如果您觉得方便的话。 过半个小时左右我就到他那儿。他身体怎么样？ 他还没有起床，先生，不过身体还可以。 嗯，那就请他等我一会儿吧。我说完把电话挂上。我刮了脸，换了衣服，向房门走去，突然我又转回身，拿起卡门的那只猪柄小手枪放进口袋。外面阳光十分强烈，仿佛跳动着似的。20分钟后，我到了斯滕伍德家，把车开到侧门的门廊下。这时是11:15，雨后刚晴，小鸟在树上像发了疯似的啼叫，梯形的草坪绿得像爱尔兰国旗，整个这座宅子看上去就像10分钟以前刚刚建成那样整洁。我按了门铃。自从我第一次按这里的门铃以来，只不过过了5天，可是 我却觉得像过了一年似的。一个女仆替我打开门，领着我穿过侧厅走到主厅，叫我待在那儿，告诉我说诺里斯先生马上就会下来。主厅和我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壁炉架上的画像仍然瞪着一双乌黑火热的眼睛，花玻璃上的那个骑士仍然在装模作样的假装要解救绑在树上的裸体女郎。几分钟以后，诺里斯露面了，他一点也没有变，一双锐利的蓝眼睛像过去一样深沉，灰里透红的皮肤看上去既健康又安详，他的动作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20岁。相比之下，我倒是一个感觉到岁月重担的人了。我们走上瓷砖铺的楼梯，转向同薇薇安的房间相反的方向，每走一步，这栋房子似乎就变得更大更安静。最后我们走到一扇非常敦实的老式房门前面，这扇门看上去就像是从教堂里移来的一样。诺里斯轻轻地把门推开，往里望了望，之后他把身一闪，我从他身旁走进去，走过大约1/4英里的地毯以后，来到一张支着滑盖的大床旁边。亨利八世很可能就是在这张床上宴驾的。斯特恩伍德将军半躺半坐地在枕头上靠着，他那没有一丝血色的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被单上面。在白被单的映衬下，这双手显得更加灰白。他的一双黑眼睛仍然目光炯炯，但是除了眼神以外，一张脸却像死人的一样。 坐下，马洛先生。 他的声音没有什么力气，吐字也有点吃力。我拽过一把椅子在他身旁坐下，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的，房子里一点阳光也见不到，窗户外面的遮阳挡住了从空中照射进来的任何光线，空气里微微有一股老年人的甜腻味儿。他默默地盯着我看了很久，他的一只手动了动，好像要证明一下他的手还能活动似的，接着他又把那只手搭在另一只上，有气无力地说， 我没有请你找过我的女婿马洛先生。 可您是有这个意思的。 我并没有提出叫你去找，你自己假定的太多了。我想要做的事一般我总是提出来的。 我没有再说什么。 我已经付过你钱了。 他冷冷地接着说， 钱钱不钱的倒是小事，我只是觉得你辜负了我的信托，当然是无意的。 说完这句话，他闭上了眼睛。我说，您找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吗？他又睁开眼睛，睁得很慢，好像眼皮是铅做的一样。他说， 我看你听我说那句话有些生气吧。 我摇了摇头。将军，您有权利支持我，我说什么也不敢僭越您的权利，一丝一毫也不敢。考虑您不得不忍受的一切，您的权利实在并不为过。您可以随便说什么，我绝不会生气的，我倒愿意把钱还给您。这对您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但是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关系的。 有什么关系？ 这意味着我因为没能把事情办好，拒绝接受报酬。 你办的事 常常办不好吗？有时办不好吧，谁办事也不能老是顺手啊。 你为什么要去找格里高利上位呢？ 我把身子往后一靠，一条胳膊搭在椅背上。我仔细地看了看将军的面孔，我从他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我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我说，我那时候认为您把该个的那些借据交给我，主要是为了试验我一下。您有些担心的是李敢同这件敲诈案会不会有些牵连。我当时对李敢的事一点也不了解，直到我跟格里高利上尉谈过之后，我才发现李敢不可能是这种人。 你说这些话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是并没有回答您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我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凭着直觉办事。我上次到您这儿来，在我离开您出了兰花坊以后，李敢太太把我叫了过去。她似乎认为我被您雇佣是为了寻找她的丈夫，而且好像并不喜欢我插手这件事。不过她透露给我，她说他们已经在一个车库里找到了李敢的汽车。她所说的他们只能是指警察，由此看来警察一定知道了一些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掌握这一案件材料的部门就该是失踪人口调查局。当然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报过案，或是别的什么人报过案，我也不知道他们找到这辆汽车是通过什么人报告车库里有人扔掉这辆车的。但是我对警察是了解的，我知道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么多，他们一定还知道的更多。特别是您的司机凑巧在警察局备过案，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再挖掘出些什么来。于是我想到了失踪人口调查局，使我更相信自己想的有道理的是怀尔德先生的态度。那天晚上我们在怀尔德家里谈过该个和别的一些事，有一段时候只有我单独同他在一起。他问我，您是不是对我讲过您正在寻找李敢？我说，您告诉我您很想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平安无事。怀尔德把嘴唇一瘪，样子显得很神秘，虽然他没有说明，我却知道的一清二楚。他所说的寻找李敢指的是动用法律机构去寻找这个人。即使这样，在我同格里高利上尉打交道的时候，除了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以外，我还是什么都没有同他讲。 可是你却给了格里高利上尉一个印象，叫他觉得我雇佣你是为了叫你找寻李敢。 是的，我想我是给了他这么个印象，但我确实知道他已经着手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将军闭上了眼睛，眼皮抽搐了几下，他闭着眼睛说， 你认为这样做道德吗？ 当然了，我认为没有什么不道德的。老人的眼睛又睁开了，死灰色的面孔令人吃惊的突然射出两道刺人的光芒来。他说， 也许我不理解。 也许失踪人口调查局的头不会是嘴不严实的人，要不然他也许就不会在那个部门办公了。这个人非常老练聪明，开始的时候他竭力给我一种假象，让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工作早已厌烦，只不过是在那里应付差事。我差点就被他骗过了，我没有同他玩拆棍游戏，我讲了不少蒙哄诈唬的话。我知道在我同警察讲话的时候，不管我说什么他总会打个折扣。对于这个警察， 我说什么关系都不大。雇我们这行人给您办事，可不像雇个擦窗户的临时工，您只给人家八扇窗户，对他说就擦这八扇，擦完就完事了。您不知道我办一件事需要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怎样倒腾，我得按照我的方式去干，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维护您家的名誉，也许我不得不违反几条规定，但是我这样做也完全是为了您的利益。我首先考虑的是当事人，除非这个人不够正派，即使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也只不过是把事情回绝，以后闭口不谈就算了。再说您根本就没有对我说不要我去找格里高利上位。将军微微一笑说， 那话我也很难说出口啊。 好了，那么我还有什么事情做错了？您的佣人诺里斯似乎认为该葛被打发掉以后这件事就了结了，我可不这么看。该葛进行敲诈的那种方式一开始我就觉得大有文章，今天我仍然觉得迷惑不解。我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也不是费罗湾斯，我不指望在警察搜寻过的地方再重新寻找一遍，拾到个断了肩的笔头什么的线索，破获整个案件。如果您认为搞侦探这一行的都靠这么干挣钱吃饭，那您就不了解警察是怎么回事了。如果说警察有时候也忽略掉点什么，他们忽略掉的可不是这类东西。我并不是说如果让他们放手干的话警察经常会漏掉线索，但如果他们漏掉些什么，一般总是某些难于确定不好下手的事。就比如说像该个这种类型的人把借据送来叫您像个绅士似的偿还欠债之类的事。该个干的是一桩不清楚的生意，随时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他受到一个有势力的黑社会人的庇护，警方对他不闻不问，也可以算是某种消极的庇护。为什么他要进行敲诈呢？这是因为他想打探一下您是否还受到某种压力，如果有您就会乖乖地把钱掏出来，如果没有您就不会理睬他，等着他下一步棋。可是确实有使您感到压力的事，那就是李干。您担心李干不是表面看起来那种人，担心他在您身边待了很久对您很好，只是为了搞清楚以后怎样对您的银行存款耍招数。将军想开口说话但是被我打断了，我接着说，即使如此，您关心的也不是您的钱财，甚至也不是您的女儿。您对您的女儿们早就不存什么指望了，关键在于您的自尊心仍然很强，您害怕自己对李干看走了眼，被他耍弄了。您确实很喜欢这个人。沉默了片刻，最后将军平静地说， 马罗，你说的也实在太多了，你是不是还想解开这个谜啊？ 不了，我已经放弃了，有人已经给我下警告了，警察认为我干得太没有分寸了，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决定把钱退给您，因为按照我的标准我并没有把事情办圆满。 算了，没什么，我想再给你1000块去寻找露丝蒂，用不着把他找回来，甚至连他在什么地方也不必叫我知道。一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生活的道路，我不会因为他甩了我的女儿而责怪他，连他不辞而别我也不怨他，也许那只是一时的冲动，